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7月23号，今天晚上呢，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东京奥运会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和挑战，也终于如约在这个日子开幕了。紧随其后还有不到200天呢，将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今天节目里我们要采访的是旅日华人女作家燕燕，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北京奥运、东京奥运都有着不解之缘。在节目中我们来听她的故事。节目的后半段呢，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走进莫斯科科技城园区。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将于今天晚间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这是东京时隔57年之后第二次举行奥运会，而在之前的一年多里，奥运会的准备历经挑战和磨难。虽然东京仍在新冠疫情的紧急事态宣言当中，虽然各种争论声仍在耳旁，但是东京奥运的圣火将按时点燃，象征全球数十亿人心目里的奥运圣火希望不灭。而在疫情笼罩之下延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在很多方面创下了新的历史，例如赛事和防疫的无底线投入远超当年的规划和预算，奥运赛场的安全态势备受审视，运动员要求世界级的防疫措施，而控场比赛成为无奈的选择，观众被要求不喝酒、不欢呼、不签名，奥运村低调开放，全球嘉年华悲显寂寞。另外，赛程的安排、赛制的规则、选拔设置都做出了相应的变化。而在疫情和奥运之间，人们不仅要关注赛事、关注奖牌榜，还要关心疫情的数字。国际奥委会表示，这是一届史无前例如此繁难的奥运会，它涉及到了场馆建设、组织运营、后勤安保、舆论环境等等，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在这届东京奥运会上，各国选手不光要赛出佳绩，更要在这艰难时刻展现出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地采访到了旅日华人女作家燕燕女士。燕燕的丈夫是著名旅日华人摄影家周建生先生。2004年，他曾经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主会场举办了一个摄影家眼里的世界遗产摄影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幅时，他的188幅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摄影作品，成为了北京奥组委指定的奥运村以及各国体育代表团办公室的室内装饰展览品，为当时的北京奥运村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文化魅力。13年过去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他们的女儿正在日本上智大学德语专业读大学3年级的周燕子，又成为了东京奥运会的语言服务志愿者。这一家两代人从北京到东京，他们对于奥运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来听燕燕女士讲述这一家人和奥运的故事。 当时是这样嘛，因为他北京市政府批准的这个项目就是全部用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他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呢来拍，一个人来拍世界的遗产，北京那个奥运村就准备用这个来作为内装修的一个环节嘛，就每个公共场所，哎呀，包括每个团队的办公室啊，都是用这个，就一共用了188张那边。 周建生先生历时26年，走遍了127个国家，拍了600多处世界遗产。 2008年6月，他得到北京奥组委的通知，在众多的室内装饰方案当中，最终确定他的作品进入奥运村装饰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建筑。 就是公共场所、新闻发布中心、奥运村的那个公共活动中心和各个代表团的办公室，全部就尽可能的，比如说美国的，我们尽可能是用的是美国的那个世界遗产。他们那些选手有一种啊，看见自己的国家的照片，他们会比较亲切吧。就是尽可能的哪个国家的办公室是挂他们国家的那个。虽然我看那个证书，他完了以后给我们发了一个证书嘛，就用了188张照片，还有几张那个油画，全都是世界遗产这个主题的嘛。现在就全部就完了以后就撤了呀。撤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专门为这个买了一个房子在北京郊区来搁这个。刚开始是租的那个仓库，后来就那个什么。那对于我先生呢，他还是有一种情结嘛，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这个就全部都留下来了，一股脑都留下来。买一个8楼的房子吧，它有电梯，但是那个作品太大，你知道吗？有的都是一面墙，都连那个电梯都进不去。从1楼抬上去的，所以我先生他呢就是想一股脑全部就整个188张，哎，整体收藏的话比较好。所以我们当时先生，我先生也拒绝了朋友说要购买一部分的这种要求。 燕燕还记得当时为了奥运村的这批作品，她和丈夫频繁往来于北京和东京两地之间，丈夫更是开赛前奥运村的常客。当时北京城里洋溢着的期待、兴奋、欢迎八方来客的氛围，至今让燕燕感动不已。 哎呀，大家都觉得进一个奥运村是特别光荣的事儿，我自己感觉，一个参与感觉特别好，特别光荣。第二个就是感觉北京奥运会那种盛会的那种感觉是特别，就是和东京就有一点，就东京奥运会就有一点区别了哈。那个时候我们是全民都是处于一种特别兴奋，一种北京欢迎你的这种感觉当中，特别低调。就是说首先一点，就是从那个整个社会的气氛上面说，因为有很多反对的人们，现在都还有很多反对的，很没有那个，我自己感觉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感觉的那种氛围就完全没有，好像就从那个感觉上就是特别低调，然后呢戒备森严。今天我上班从那个国会议事堂过，那个地方全部都那个就是不让进啊，然后站着那个警察，让人感觉到好像就是说和人民有一点脱节，你知道吗？这是成了政府行为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挺遗憾。当然这个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的反应和非常的措施，也没办法，因为现在东京是在紧急事态宣言当中嘛。 新冠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的特殊氛围也令曾经亲身感受过北京奥运的燕燕感慨不已。燕燕在上智大学读大学3年级，学习德语的女儿刘燕子在2019年时就报名参加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因为这半年来东京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不断的有身旁的人劝说燕子退出她的志愿服务工作，但母亲燕燕觉得既然承诺了，就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份职责。 我孩子他是这样的嘛，他当然有这个背景，他是做叫 language service， 那就叫语言服务。因为我孩子是上智大学学德语的，再加上他日语的背景、中文的背景，那考大学的时候还有英语，能够有用，所以他就是把他最后给他分配到奥运村。奥运5万多，那个残奥3万多，一共是8万多人的那个这个义工队，好像也就是有1万多人宣布退出他也什么的。而且我们周围的同事大家嘛都是从那个都其实是反对的多，一听说我女儿要那个，我还没有听见周围别的有什么朋友同事的孩子参加，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孩子们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嘛，还没听见说有别的孩子参加。凡是大家知道我们参加的话，都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然后呢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总得，第一，总得有人要做，对不对？第二，只要我们防范好了，这个事情要理智的，不要太恐慌，也没有什么。第三个的话，因为这个事情是并不是现在所觉得，等于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孩子还参加了一些培训的嘛，但一点一点的这样就是走，好不容易走到现在。然后你说作为国家那个政府，他们还那个专门为这些义工啊，从6月16号、18号就开始给他们接种那个疫苗，因为全日本现在疫苗特别紧张，全日本可能也就才全国的20%左右人接种了，其实还是提供了一些保障。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还是希望孩子不要放弃。那我女儿呢，她那个人是比较追的话，她其实她是反对的，就是说不给国民一种安全的感觉，你为什么要做嘛，哈，就是做这样。那个小学中学的运动会都不能开，可是呢他自己这个已经报名了，这个我们呢也说义工需要人做嘛，他呢又觉得他认领了这个事情，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有义务要完成。 有日本媒体在评论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时说，日本寄望东京奥运会提振经济，提高软实力，逆转失去的20年，再造一个好景气的预想部分落空了，但他仍为全球体育提供了一个奋力拼搏的至高舞台，被期待成为灾后重建和疫后复苏的象征事件。可以说，即便是戴着镣铐跳舞，也希望奥运会能跳得有模有样。而这也会是奥运留给东京、留给世界的一份精神遗产。 他那个有一个标题，我上次看见一个那个宣传画，他的那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他就是说，希望奥运会，这次的奥运东京冬奥能够让世界振作起来，希望不但是东京，希望整个对整个世界都起的一个就像是一种强心针哈，这样的话让大家看到希望嘛，以及状态宣言当中举行的这么一个会议，我觉得肯定要载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要载入史册的。 眼下距离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行还有不到200天了。作为当年北京奥运的见证者、亲历者，燕燕和丈夫都盼望着在2022年能有机会再访北京。北京是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经过了冬奥的筹备和洗礼之后，美丽的北京会有更多的画面等待他们的镜头。 那作为我们在国外的人说，这个中国就是祖国，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含义。那祖国强就是我们强，尤其这一次包括中国的那个防疫这个工作做得这么，中国政府做得这么的彻底，哎，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得意哈，这个真的是很切，给我们来说特别切身的利益，就是说让我们感觉到祖国的强大就是我们自己的强大。你这么的一个盛会，而且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中国在首先克服了这么可怕的那个疫情的情况下，如果要是能够再次像那个2008年的时候那样的北京奥运那样的，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展示。那我们真是太期待了。 好，刚才是旅日华人作家燕燕女士回忆自己和丈夫著名摄影家周建生先生以及女儿周燕子全家两代人的奥运情缘。今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愿这届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各国选手都能够获得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东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曲之一 Colorful。 どんなに離れてても心の色が見える君と世界を分かり合う rise. Together we stand, we shake as we shine. Tell everybody that it's time. 우리 자, 내 음이다. 기호 구해, 소라 못 구해. 불러, 불러, 어깨, 스피나, 불러, 비싸야.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莫斯科是俄罗斯的经济中心，也是科技中心。特别是近年来，在莫斯科建起了莫斯科科技城这样一种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高科技企业入驻。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带您走进莫斯科科技城经济特区。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根据2020年的结果，莫斯科科技城被公认为俄罗斯最佳的特别经济区。目前在首都这家唯一的经济特区中，已有180多家公司落户。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仅是营商条件舒适的生产平台，而且是发展创新技术的真正中心。 莫斯科科技城经济特区有五个分区，分布在首都的五个区域，总面积为223公顷。特区业务由专门的联邦法管辖，享有经济上的优惠权，像其他经济特区一样，旨在吸引投资者。莫斯科科技城有税收上的优惠制度，比如主要税种利润税与标准的相比下调了10倍。齐兰纳加公司副总经理阿尔焦姆·什穆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对我们这家专门生产呼吸机和麻醉呼吸设备的公司来说，这些条件是我们落户莫斯科科技城的主要因素。 他说，当然对我们来说，主要的优惠是利润税仅为 2%。 对没有外部融资可能的小型私企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再加上海关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运入莫斯科科技城特区的商品和设备无需缴纳海关税费，海关设在园区内也带来很多便利，而且24小时营业，没有休息日，这大大缩减了通关时间。 园区入驻公司的财产税和交通税为零，此外还免费接入工程通讯，享有购买地块权，价格仅为地级价的 1%。 特区内新入驻的公司还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和市场营销上的支持。 医疗生产在首都经济特区内所占的份额巨大，很多入驻公司已经成为此领域创新研发的驱动器，比如在俄罗斯创造了首个儿童人工心脏，申请了 X 光血液检查专利，今年五月启动了首个制药综合体，每年各类药物生产按照计划将达到1亿个包装。今年八月 这家入驻园区公司将出产第一批产品，2022年年中将达到满负荷生产。莫斯科科技城制药综合体中的所有制药企业将生产150多种预防和治疗内分泌、肿瘤和心脏病的药物，有的药品早前在俄罗斯没有生产过。经济特区内还生产太空火箭领域的设备，比如制造航天设备微电路的 Angstrom 公司，生产电源设备的电子投资公司，该电源可免受宇宙辐射，没有此项技术，俄罗斯的卫星无法上天。新的研发成果可为设备和人提供安全上的保障，比如 Batis 公司，专门生产宇航员耳机射频滤波器和卫星通讯系统组件。 在手机、平板、照片和视频拍摄、汽车甚至是核反应堆中，都暗藏着现代计算机的电子大脑，也就是芯片。微电子是莫斯科科技城中入驻公司的主要研发生产方向。那么我国高科技技术能否实现进口替代呢？我们采访了以派尔公司商务经理安德烈·巴巴耶夫，这家企业专业生产基于硅和蓝宝石的外延型结构，这种结构是生产军民两用电子设备微电路的主要材料。巴巴耶夫在评价俄产高科技水平时介绍了他的公司的情况。从2021年初开始，以派尔公司微电子出口几乎增加了 70%。 他说，今年增长迅猛，原因是疫情封城期间，世界很多工厂关闭，应满足累积起来的需求量。但主因还是客观上的市场需求，世界越来越需要电子产品，各地都在使用智能设备，向电子交通过渡。远程工作和新一代的通讯网络设备需求增加，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半导体组件的需求量，它们是所有电子设备的基础。 中国、加拿大、日本、美国和法国都知道以派尔公司的产品，但主要外供方向是中国，约占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销售一直在增长。那么作为一家小公司，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呢？这位商务经理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他说，确实，中国的电子行业非常发达，有很多公司生产我公司同类产品，与他们竞争不是靠产量和价格，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依托是智能潜力和科技含量。我们向中国供应的产品并非容易制造，我们的中国竞争对手或者不会做，或者是不以技术复杂的产品为导向。中国厂家通常以大众市场为方向标，生产量大的简单产品。 首都科技城还积极培养专业人才，特区教育综合体按照科技专业培养大学生，比如青年人中流行的 3D 打印技术，在普通9年制高中招收增材技术专业的学生，大学学习均为免费，学制3年10个月，毕业后可以从事电脑设计、增材设备使用和维护，并使用配有软件的机床加工物件。 首次来到莫斯科科技城的人通常会惊叹于沿途不断遇到滑板车站点，公司员工可以使用100多个滑板车，任何时间免费启用。此项服务不是为了娱乐，考虑到经济特区的面积很大，有的公司拥有若干个生产车间，为了节约时间和体力，滑板车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助手。科技是科技，但还是要以人为本。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带来的莫斯科科技城。科技城采取了特殊的优惠措施，因此近年来呢，引来了不少高科技企业入驻这里。到这儿，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外语广播的节目信息。我们下周一这个时间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